国际社会界热烈称颂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公正俄罗斯党纳霍德卡地区委员会主席和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名誉主席说，天降名将尊敬的金正恩同志靠前指挥朝鲜人民，旨在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势力毒辣的攻势，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的圣战。几年亚主体文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和蒙古文化大学校长说，金正恩阁下在圆满继承金日成主席和领导者金正日的遗业，他那非凡的政治实力、无比的胆略和志气、卓越军事战略家的风貌，令世人惊叹不已。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发表一项声明，对我国的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表示祝贺后说，美国再也不能阻挡朝鲜的和平发展。伊朗的伊朗新闻报载文指出，如果朝美战争爆发，因为有领导者金正恩在，所以朝鲜必定取得胜利，这是不言而喻的。